那国产二甲双胍片跟此前患者服用的格花纸品牌的二甲双胍片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记者询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主任吴松，他表示， 咱们国家不是这两年一直在推行那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吗？如果说是经过一致性评价认为它跟那个原研的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吧。 不过吴松也坦言， 他有时候可能就说我一直是吃某种品牌的药，我换一个品牌，虽然说那个药本身从这个药物的作用上可能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呢在主观感受上可能会体现比较明显的差别，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 吴松表示，国产替代药物的推广对于广大患者来说，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价格降低了。 从短期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你消费低了嘛，你花钱少了嘛。 作为种业振兴行动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昨天起联合湖南省举办种业峰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国家采取五大举措力促种业振兴，目前种业振兴行动进展顺利。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自主选育品种占 95%， 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畜禽水产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 75% 和 85%， 总体农业用种安全有保障，风险可控，但个别品种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为此，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通过五大举措提高粮种产出率、优质率和多样性，来保证种源安全。第一大举措是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目前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库已基本建成，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建设也已批复立项，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目前在农作物资源普查方面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批707个县的资源普查和征集任务，畜禽资源普查方面已经完成了45%的行政村普查任务，水产资源普查方面已经完成了2.3万养殖户的普查，目前已经发现了一批新的资源，并完成了初步鉴定工作。 第二大举措是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国家将启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有序推进产业化应用。第三大举措是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促进种业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种业基地紧密对接。第四大举措是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持续推进海南南繁、甘肃玉米、四川水稻等预制种基地建设，启动建设黑龙江大豆种子基地。第五大举措是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种业市场，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环境。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9年10月10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利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1945年10月10号，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10月10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通知指出，会议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算起，在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是有充分可能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的由乡村转到城市。 2016年10月10号，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哎呀，好的，今天上午啊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呢，阵风风力啊还比较明显。平原地区啊有6到7级，山区的阵风呢有8到9级。目前呢还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所以呢下午有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重点还是防风。从12点的资料来看呢，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上升到了15-16度，中午呢这个气温呢还能上升1-2度，所以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8度左右，这个温度啊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中午开始呢风力会逐渐减小，到下午16点前后风力呢会减小到2到3级，那么今天啊大风的影响呢也就基本结束了。那么今天夜间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偏北风，风力呢有23-4级的样子，入夜后呢气温缓慢下降，最低气温预报啊平原地区呢6度左右，山区呢是1度到4度，所以啊今天夜间应该说天气呢对交通出行没有影响，但是气温比较低，有出行还有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下周的天气呢，目前资料来看啊，下周三啊周四和周六分别有冷空气影响北京，可能出现降雨还有这个大风天气，其他几天呢都是晴天或晴间多云，没有降雨，气温呢波动不是特别大，最高气温呢在20度到1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1度到5度之间，所以呢下周的天气啊应该说大部分时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周三周四还有周六可能会出现降雨和大风，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呢会有不利的影响。那么这几天呢有需要安排出行的朋友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营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